圣人何事欲无言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来佛寺还没有用上自来水，僧众吃水全靠自己挖的一眼浅水井。每逢旱天，水井中便打不出水来，只能到村子里去挑水吃。一次，庆公去村里挑水的时候，被一条大狗咬得遍体鳞伤。狗主人闻声赶来，挥动手中的皮鞭就要抽打这条狗。庆公却把它拦了下来，说：狗见了咬我，说明我前世做狗的时候咬过它，现在它把我咬了，这个账就正好了结了。假如你打它，让它心生怨恨，那么这个怨就还要继续结下去，我这一身伤也就白受了。于是向村民找了点面粉撒在伤口上，又借来针线把衣服简单缝补了一下，然后还不忘在每只水桶里打了半桶水，挑回了寺院。庆公不识字，除了一句佛号之外，几乎什么也不会了。没有人瞧得起他，别人上殿的时候，他只能站在殿外念佛。寺院里最脏最累的活都是由他来干。因为寺院还种有几亩薄田，所以人们经常会看到庆公挎着箩筐肩扛铁锹到处拾粪。有一次，庆公在一头驴子旁边拾粪时，被驴子给踢了个跟头。驴主人慌忙把他扶起，问他伤得怎么样。庆公却说：我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你快看看，把驴腿给伤着了吗？1987年冬，庆公大病了一场。有位到寺院挂单的游方的僧人自称会算命，他说已算出庆公阳寿将近，对斋堂做饭的人说，最好是不要再让庆公吃饭，也不要吃药，洗干净肠道等死。四天后，王春生居士到寺院去，看到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庆公，就问他吃不吃饭。庆公说吃。春生居士马上去找到了海贤老和尚，两人一个烧火，一个擀面片，给做了一锅汤面片。贤公坐到庆公床上，用脊背把庆公扛住，春生居士端着碗一勺一勺喂到庆公嘴里。庆公一口气喝了四碗，渐渐缓了过来。春生居士问他还喝不喝，庆公说锅里若是有再喝点儿也行。贤公和春生居士都心疼得痛哭失声，二人担心会把庆公撑坏，就不允许他继续再喝了。春生居士要找那位会算命的游僧理论，却又被庆公给挡住了，说这都是我自己的业障，不能怪别人。庆公一生默默无闻， 没有留下任何豪言壮语，但是笔者切自以为，他老一生不念人恶，给人长留改过自新之机，能将慈悲心平等施与异类。若非萨陀王子忍辱仙人之流，再来应化，断难作得。金刚不坏之躯，得来其属偶然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墨学与庆功原另一面，对其了解即属空白。以上三桩是来佛寺方圆人尽皆知的。墨学也曾向王春生大居士亲自求证，于是不加修饰罗列于此。墨学曾走访不少上年纪的居士，大家几乎众口一词，说除了经常看到庆功扛着工具种地干活，拾柴拾粪，修桥补路之外，几乎没有其他可说之处。因为老人家不喜欢说话，所以也记不起来他曾经说过什么。墨学不肯甘心，与印智法师一道专程赶至庆功出家剃度的罗汉山清凉寺，拜访了寺院69岁的老护法邱国富居士。邱老居士的父亲和庆功是同龄人，也算是庆功幼时的玩伴，并且老人家如今还健在。墨学问邱国富老居士，有人在网上传言说庆功是19岁出家的，而我在多年前得到的信息却是他老在11岁就出家了，到底哪一个是真实可靠的？您的老父亲有没有和您说起过呢？邱老居士很肯定地说，我听我老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过，庆功刚到寺院的时候还没多高，还是个小孩呢，也就十来岁的样子。要说19岁出家，那纯粹是胡说。墨学又问，网上还上传了庆功的一张照片，说是庆功生前留下的。旁边一位居士插话说，对，我也看到了，好像还是张彩色照片呢。邱老居士笑了笑，依然很肯定地说，庆功不可能留有照片，莫说是彩照了，就是黑白照片也不太可能。他们那是不知道庆功当时有多么艰苦。当墨学问起是否能讲出庆功的一些具体事迹之时，邱老居士也为难了，想了好一阵子，只是说庆功脾气好，从不惹人生烦恼，因为他有点口吃，说什么话都说不利索，所以也就不喜欢说闲话了。但是有一点，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会结巴，所以我就只记得他爱念佛。和王春生居士同村的党万堂居士倒是说起一件值得一提的事。文革前期，庆功 被下放到来佛寺旁边的张庄村参加劳动。就在党万堂居士他们那个生产队，当时万堂居士还小，喜欢和庆功一起玩，晚上也要和庆功床挨床睡在一起。有一个夏天的夜间，万堂居士迷迷糊糊地要起床上厕所，却见庆功在床上盘腿打坐。万堂居士吓了一跳，赶紧上前拍打庆功，问他在干什么。庆功说，白天不让念佛，我趁夜里念会儿佛。另有一位王凤林居士说起，有一次庆功担了一条大粪往地里去，恰巧有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迎面驶来，因为车速太快，庆功躲闪不及，一下子被撞翻到了旁边的水沟里，大粪撒得浑身都是。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不但不道歉，还大骂倒在水沟里的庆功挡了他的路。正赶上王凤林居士扛着个铁锹从此路过，一见这年轻人如此野蛮无礼，气得抡起铁锹就要去拍他。躺在水沟里的庆功马上连声制止他说，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，不怨他，都是我的错。至于庆功因何不留半点言教，莫学想来，这或许也算是他老度众生的另一种大慈悲和大智慧吧。念佛成佛，何须多言。古德有禅师曰，圣人何事欲无言，盖恐因言失本源，清净禅心非月止，糊涂佛法是风帆。上敬下空老法师得知庆功的非凡成就之后，大称难得，叹为稀有，言其成就却为绝海同庆，亲为题字赞曰，一生持戒修行，圆满金刚不坏体，一心念佛往生，究竟极乐无碍身。我们宛成硕德聂公镇涛教授为其赋诗赞曰，山亦不高，水亦不深，草自丰茂，木自成林，来佛禅寺熏风甘霖，海庆法师同志作林，82岁自在西阴，坐缸7载笑面如银，肉体不腐，复阳复阴，天高云淡，唯吾失心。